咧，仍然同阿 Moon 咧繼續講呢個 UFO。 係。 咁啊，好多問題咧要問阿 Moon 嘅喎。咁 阿 Moon， 你就加啲料落去啦。 你講咗嗰個 UFO 嘅一般咧情況先。 嗯。今日我哋帶咗啲咩嚟咧嚇？ 好啊，帶啲咩嚟？ 今日咧，我就帶咗啲咧，其實咧就成個飛碟學嘅 A B C 嚟嘅。 哦 ，A B C。 即係入門。 嗯。 即係如果我哋咧讀曬呢扎postcard 裏邊嘅嘢咧，基本上咧，你先可以開始去問啲有啲 sense 嘅嘢。 係咩？ 唔好再走埋嚟問有冇外星人㗎。 係啊，冇錯。 好多年前咧，就係啲人就係咁樣問，甚至記者都係咁問。 嗯嗯。 咁我咧就淨係答呢度都要答咗佢兩個鐘。 係咪啊？ 係啦。 咁我哋簡單 咧。想問嘅嘢，咁我咧記得曬，我整一套，咁我自己咧揀，揀咗我歸類嘅飛碟啦、外星人啦、推進啦。事件啦、專家即係啲人物啊、事主啊，咁啊，咁就分咗五六類，咁就基本上呢度就涵括基本上好入門嘅啊 ，ufology 嘅 A、B、C 啊。 我哋咧就啲聽眾咧同埋觀眾咧未必一定咧好好似你咁認識咁深嘅，一般咧佢哋咧睇嘅節目咧就我哋叫做一個初階啊。一個初階你認識到咩叫做外星人咧，已經於言足矣噶啦。 係 咁啊，其實呢個世界上咧，真係有外星人，但係咧就有好多問題引致到咧外星人咧嘅資料好多咧就保密噶噃。 係嗱，你第一句啊，呢個世界真係有外星人。 我相信。 呢句都講天光啦。 係啊。 係啦，不過今時今日我哋就呢一句咧。你唔知道啊？你仲要討論第一句？你翻嚟自己睇書啦，睇網宣啦，咁啊！ 而且好多好多記載咧，唔係我哋話 fiction 嚟，唔係一個小説形式嘅，而係咧係好多咧喺大國，譬如英啊、美啊、法啊、蘇聯啊，即係前蘇聯啊咁。我諗中國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記載。係 啊。 咁啊，呢啲係軍部記載。亦有好多係科學嘅記載，呢啲記載咧，首先咧就喺好多年前列為一種咧機密嘅， 超級機密，超級機密。 咁啊，點解咧？ 都唔明 點解嗰時係一個超級機密咧？怕乜嘢？唔能夠公開咧？ 我覺得就嗱，我用一個人做譬如， 你 發生一啲嘢好 shock， 從來都冇諗過可以係呢一類嘅嘢。接近的都冇，咁你好驚咧，就驚到咧就收起曬佢，喐啲就衝風吹草動咧，你都剁咗佢算。咁但係咧過得日子久，過得三四十年咧，你發覺冇乜嘢喎。我已經喺呢幾十年裏邊諗到一條橋，諗幾條橋出嚟，萬一咁我就敢對付，萬一咁我敢對付。佢已經諗曬啲策略啦，佢開始就冇話見乜殺乜。以前真係。殺人滅口 嘅 喎， 殺人滅口添 喎。以前有個歌手咧，佢係喺夏威夷嘅貓兒島啊，佢都寫當年五零年代係寫好多好開心 peace and love 嘅歌，咁佢又寫咗一首就係講 UFO 嘅。咁佢就唔知點解就好短命啦。 好短命，俾人暗殺。 係啦，係啦。好多你係冇證據講得出嘅。 咁總之係。 即係咁都唔容許嘅。 無端白事嘅死亡。 係啦，咁網上都有記載呢個人呢個歌星 係美國人嚟嘅， 係美國人嚟嘅，喺貓兒島嘅年代嘅。 我哋咧香 港等到咁嘅樣， 我哋香港咧亦有位歌星啊，夏朝星。 Yes， 你聽過啦嚇 ？Danny 啊 ，Danny 啊，咁啊 ，Danny Summer 咧，佢同我哋做過好多次節目喺其他台。咁佢咧都講述過咧，佢有接觸過外星人嘅。 佢喺三藩市有幾次西停。 西停是咩意思？ 西停就是 C 嗰個字咁解，即係目擊。 目擊過。 係目擊過嘅。 但佢冇事喎，好彩。 冇事冇事。嗱呢個唔知，以佢嚇寫咗咁多年，又寫飛碟漫畫，又唱咁多飛碟歌啊，即係飛碟演唱會啊、talk show 啊咁，都走唔甩㗎啦。睇下遲早幾時咧，就嚇啲外星人，哎得啦，我都跟咗你幾廿年㗎啦，夠鐘咧你要 come public 嘅，好多事主。可能包括我都係，我而家係講唔出嘅。夠鐘要認咧，佢會自然俾你知。可能我哋呢啲人咧，就係等緊嘅啫，睇下邊一日 即係我如果冇真憑實據話，我係真係一啲 UFO 接觸或者係老走事件嘅事主啊咁啊，雖然我係目擊事主，我喺墨西哥見過飛碟， 你叫啊？ 見過。嗱，如果唔係真係有真憑實據，我唔會無端端走出嚟話我有個不寻常。不過我都好思疑㗎啦，因為我試過有一次瞓，即係好清晰嗰次，都有5、7、8年前，可能10年前瞓醒咧，我真係好清晰，好似有支針喺呢度掹緊出嚟嘅。 掹你啊！ 有支針， 掹出嚟喺耳 有 裏 支 邊 針 啊！ 係夢與醒之間，有支長嘅金屬啦，幼幼地，我叫針，就喺呢度咁樣出。 喺個頸嗰度，痛唔痛 唔係 咧？ 喺呢度出嘅，究竟係咪真喺裏邊定邊咧？大致呢個位，咁即係擘大眼知道自己清醒嘅時候咧，仍然覺得嗰個拉出嚟嘅感覺仲喺度嘅，即係嗰支長嘅我叫針，仲嗰個感覺拉出嚟嗰下嘅感覺仲喺度。 痛唔痛嘅？唔痛嘅。 冇感，冇痛， 冇痛苦嘅。 嚇，冇。有次咧，我又望到自己趴離遠咁望住呢個女仔，嗰個女仔應該係我噶啦。佢瞓喺個好似係一張平台度啦，張台乜都冇，咁個似係手術台嗰啲啦。咁就有幾個人企喺旁邊咁望，我就好高咁樣，即係可能靈魂出體咁望住。 你咪喺嗰個手術台度係着手術衫啊？定 我唔 係 知喎， 唔記得咗嘅， 唔記得， 睇唔到 又 嘅。 唔係太冷嘅，嗰張台好似係木嘅，就唔係金屬咁冷冰冰嘅。咁咧，我就個心裏邊有一個問題喎，呢班好人定壞人咧？就係睇下嗰個女仔個面部表情係 pleasant 嘅定係唔 pleasant 嘅，係咪痛苦嘅咁？咁咧我就 zoom 咁樣諗就 zoom 埋少少，咁就見到咧就擺啲雪糕樣嘅嘢，一隻紫色粉深塊粉刺。就喺呢度，咁把黐埋，就覺得嗰個女仔喺度嗌嘅喎，係唔舒服嘅喎。於是我就，呢班唔好嘢嚟嘅，咁個夢就醒咗啦。 嗰個女仔你以為自己嚟 都唔肯定，但係呢個針掹出嚟嗰個感覺 嗰個係你嚟嘅。 嗰個就真係好清晰啦，因為擘大眼感覺到喺呢度。 咁而家但係其他嘅 即我係盡好盡嘅講。 嗱，呢個你嘅經驗啊，而家即係我講翻咧，世人咧喺世界上咧，點解咧？仍然咧對UFO 外星人仍然咧唔會話100%顯現出嚟俾我哋睇到，而咧仍然係咧喺各大國嘅國防部嘅站嗰度咧登咗佢嘅 case 出嚟啊，而咧唔能夠公開曬所有嘅資料咧，其中有咩苦衷？ 點解？嗱，講以前啦，即係好多年前，咁我當年50年代嚇，作首歌影射下，講下 UFO 咧都冇命啊。咁但係嗰陣時好嚴。咁啊，到近嚟嗰20年度咧，佢就慢慢咧都係否認嘅，否認到去到最近4年度啦。咁我哋講下前嗰16年啦嚇，20年裏邊我哋就前嗰16年咧就唔認嘅。你去打美國打資訊自由法。咁就，哎呀，真係俾佢贏咗添，呢個民間嘅團體。咁佢就唯有放一兩頁出嚟咧，係揾啲黑嗰啲 marker 筆，又曬，郵政個日子啊，Your Sincerely 啊，咁樣日子，乜 嗰 嘢 啲 都 人名 冇餡嘅， 全部畫曬佢。 冇餡啊！你都唔知咩事啊！整咗2、3張呢啲，嗱就咁嘅啫嘛，嗰啲機密你睇得㗎咁。咁樣樣，我乜都唔肯放。咁啊，當時咧。即就算10零年前都係啊，就係教廷又唔認啦， 教廷梗唔認啦， 假魔鬼邪靈，去到後嚟就係、值得研究嘅真實現象，到再後嚟就係佢哋係無原罪嘅弟兄。 講出嚟啦， 係，呢個好舊聞㗎啦，無原罪嘅弟兄，即係我哋而家講緊歷史。 咁當唔當佢係天使咧？又唔當佢天使？ 簡單，我哋有原罪嘅，係咪？ 係。 人哋無原罪喎， 哦， 咁佢係咪高級過我哋啦？ 高級啊，高級 啦， 但佢又唔係天使。 其實使乜認到咁盡啫？ 但佢又唔係天使。 佢認到咁盡，係咪想影射佢哋係天使咧？ 冇錯，咁 你補充下嚟。 咁呢度咧，如果根據 你睇教廷嗰個文獻，佢哋嗰個 fallen 嘅 literature，究竟可以演繹佢係乜？佢點解要講無原罪嘅弟兄？ 因為咧，喺耶教裏邊咧，最重要嘅一個觀念咧，就係上帝做人。做咗人之後咧，就因為咧佢嘅人對呢個上帝一個唔忠誠，或者一個唔聽話，或者一個唔能夠完全服從。因此咧呢個咁樣嘅 呢個方法，呢個咁樣嘅行為咧，就變成一個原罪。原罪係原來咁嘅意思嘅嚇，就係、是、你唔服從、唔聽話。因為上帝咧喺伊甸園安排 啦，就係、 是、 由呢個食蘋果唔聽話嘅故仔講。 係啊，佢咧有一個鬼魔鬼咁啊引誘你，咁魔鬼冇叫你食嘅喎，引誘你食啫。 嗯。 咁引誘你食咧， 你捉住佢都冇證據話佢嚇。 佢冇執你嘅，冇執嘅嗰啲禁果落你口嘅喎。佢、嗯、叫你夏娃食就夏娃你食啊，咁食咗咧就明目噶啦。咁你又聽佢噏喎。咁跟住咧夏娃又 蘋果明目 啊？未必一定蘋果嚟，跟住簽乜嚟嘅？咁啊 捉蘋果咩？ 唔呢個係後來啲人講嘅啫。 係咩 係咩？冇史書或者係聖經冇寫明嘅。 哦。 冇寫明係乜嘢果？總之係一種禁果。就唔准嘅，咁嗱，其實咧就一種考驗，即係話咧，我有一樣嘢擺咗喺度，唔准掂，唔准睇，唔准望，呢個咧就使到你要完全服從。點解唔解你聽嘅？呢個世界冇得解你聽，你理性係唔能夠over 或者係勝過一切嘅命令。你的理性話我好奇心唔係唔得，你就算你有幾強烈好奇心，你幾有強烈嘅進步心，你都唔能夠去戰勝佢個命令。 嗯。 咁而家講緊咧原罪嘅冇原罪嘅兄弟，咁呢個咧裏邊咧包含咗幾個意思嘅。 係啦 係。一個意思咧就係、是。這個、 雖然我讀咗廿幾年天主教學 校，係啊，你冇 考聖經，冇 諗。 不過我要肥佬啦，原來蘋果唔係真實嘅， 唔係真實嘅，係啊。有首先咧就係、是、呢、這個原罪嘅違反命令咧，係上帝創造人嗰陣時候，落咗個咁嘅命令。咁如果係話冇原罪兄弟咧，就暗示咗一樣嘢。呢班唔係我哋上，唔係上帝所創造，所以佢冇原罪，我冇俾個命令佢，即係佢哋唔係喺伊甸園生活嘅 嗰班 或者嗰個人，即係咧佢哋未必係亞當夏娃嘅子孫，所以佢哋唔需要受到原罪嘅懲罰，呢係一個咁嘅 implication。第二個 implication 咧就係、是。因為他沒有受原罪，所以呢他的存在呢是在耶穌教裏面呢他沒有受到拯救的，因為呢所有的拯救呢都是因為耶穌基督下來的世界，就為了和我們背了一些罪，背了一個贖了的罪。很多人都問贖了什麼罪啊，其他宗教人士說你贖了你日常生活的罪，咁就生活又罪，個個地方唔同嘅喎，個個地方都有唔同嘅罪行嘅喎。咁究竟邊條罪啊？咁係咪殺人放火就係罪？老人勒索就係罪？奸人邪道就係罪？ 嗯， 有啲地方未呢個啊，係好個別嘅喎，係咪啊？咁啊，好啦，咁而家呢個咧，唔係有原罪嘅弟兄咧，即係話佢冇受到耶穌基督嘅拯救嘅。換句話講，如果用貶義嚟睇咧，佢只不過係一種普通嘅生物嚟嘅啫。佢冇受到呢個耶穌基督嘅愛嘅，同埋拯救嘅，得到重生，得到永生嘅。咁呢個可能係另外一個 implication。咁所以咧，呢句説話講得咧， 有兩個解釋。 嚇，解釋得咧。講得咧好絕屈啊！佢話咧講得好含蓄，佢冇將佢貶低，又冇將佢提高，又冇將呢種外星人咧有冇存在而咧證明有或者冇， 佢只將佢擺喺係另一個系統， 係一個系統啊！呢、這個唔關我事嘅咁樣。但係你話有唔係其一？如果呢個世界上能夠有證據，證明到有的話咧，佢只不過科外之物啫嘛，唔係唔關我事嘅。佢有佢哋，佢冇想耶穌冇拯救 佢 哋。 係天使。 啊，又唔係話天使喎，係咯。 天使係冇原罪㗎啦，係嘛？ 天使都係冇原罪嘅，天使咧， 即係有可能係啦。 天使係係啦係啦，天使就係咧上帝嘅仆人嚟嘅，即係佢有一班咧同佢工作嘅仆人，識聽受佢差遣嘅。咁呢扎咧亦有一個講法咧，係喺神學裏邊講咧，佢哋係有三分一係違背咗咧上帝嘅旨意。咁啊，呢個最出名嗰個阿頭咧叫 Lucifer 啊嘛。 Lucifer Lucifer 咧就因為調氣唔順啊嘛，認為點解佢會低級過耶穌啊嘛，同埋咧覺得佢亦係一個好全能嘅神嚟啊嘛，點解會佢唔能夠坐喺上帝嘅左邊咧？咁於是乎咧，佢就率領咗三分一，三分一好多嘅天使咧就反抗，咁啊變咗咧引起場天空大戰，繼而咧 咩三分一都喺立法會議會三分一就好重要噶啦。 咁啊卒之咧打輸咗咯，跟住咧就降被懲罰啊，降咗去地獄咯，降咗去下邊。咁啊呢個下邊冇講清楚喺邊度嘅，咁但係咧好多咧就喺人類嘅之間咧，佢仍然咧存在。咁呢度嘅佢哋嘅頭咧就係撒旦啦，撒旦其實一個官名嚟嘅，一個官階名嚟嘅，係一個 title 嚟 一個 title 嚟嘅。佢個名咧，如果喺歷史上咧就叫 Lucifer，即呢個佢嘅真名。佢嘅佢係一個六翼天使，佢係一個好高級嘅天使長嚟嘅，係啦。咁呢個就補充下你個疑問啦。 又輪到我補充下呢個耶穌嘅故仔。咁就有一個接觸事件啊，contact case 咧，嗰個事主咧係被帶到去金字塔人首獅身喺嗰個嘅底下嘅飛碟，佢擺咗喺裏邊嘅只飛碟。 喺邊度？ 人 喺嗰個人有 首獅身 先 係我，但係我 坐 唔 下 知 底。 係人首獅身下邊定係喺金字塔，但係都係埃及嗰個金嗰三個金字塔同人首獅身嗰堆嗰度底下嘅。咁佢帶佢睇咧，就睇咗幾樣嘢嘅。咁 呢 就 個人嚟㗎。 係普通嘅美國人嚇，咁啊被帶，其中即係同佢做咗好多嘅接觸，其中一次嘅接觸咧就去咗呢個埃及金字塔群嘅底下，呢只飛碟就睇翻耶穌被釘十字架嘅過程裏邊嗰啲工具啊，即係嗰個皇冠刺啊、嗰啲皮鞭啊、嗰個 我 繩 有 子 晒度啊！ 啊，係啊，係啊，咁我當然佢亦都講埋耶穌係邊個喺呢個外星事件裏邊嘅定位，佢係由太陽落嚟嘅人， 太陽 新 好 惡 似 嘅 喎。 新，太陽有個案有。事主去到太陽裏邊同啲太陽人食飯食餐飯，嗰啲人個頭係發光，好似嗰啲相咁畫嘅，咁樣一個圈嘅光，同埋佢哋係好能量體，佢哋用一個字係 glitter，好 shimmer，即係佢係閃閃亮亮、若隱若現嘅個樣，如實嘅。咁啊食嗰餐飯，如果佢開心咧，佢就光亮啲嘅嗰啲光，嚇，咁佢就真係個頭係有一個光環嘅，係真係好似我哋畫嗰啲聖嘅聖人嘅畫咁。佢就話耶穌咧就喺呢個 Son of the Sun，喺呢個太陽之子，佢喺太陽嚟嘅咁講 但係太陽如果物理上講咧，就個温度高度係接近都死咯，燒着咯喎。 呢個咧嗰啲物理解釋我就解唔到咁多， 解唔 佢 到 亦 㗎啦。 好多呢個另一種嘅物理解釋話，過咗個太陽係邊一個位咧？其實有個 shell 嘅。所以你見到佢好似紅好紅好光，其實過咗嗰個位之後係另一個景象咁講嘅。 係咩？ 但呢個我就講得好鬆散㗎啦。 好啦，咁咪講翻咧， 翻轉頭，翻轉頭， 一鋪係一 我 鋪 哋 咧， 講緊20年，又唔承認， 到 到 開始而家有人上網啦， 係啊，到 將 急 資 轉 料。 彎，教廷就話紅葉大興，嗰啲大嘅國家，例如法國、英國、墨西哥，咁好多個大國都係。由以前打贏我個官司，我都係俾佢兩張 mark 油黑晒嘅文件你睇下，繼續話冇。到大約5年前到啦，咁就 開始就轉啦，即係我驚呢樣嘢，驚咗十零年，我都諗到好多方法對付噶啦，唔使咁樣喐下就得嘅。好，我哋俾錢買好多假嘅專家，出好 假 多， 專家， 即係睇錢嘅專家，佢哋聽我講嘅，咁於是就好多資訊出嚟，尤其是互聯網一出，你都唔得得咁多啦，係咪？用真互聯網嘅你都得咩？掂，咁於是佢就玩煙幕，咁就擁咗好多啊，淨係想出名嘅作者，出名嘅。想出名嘅人啦，就唔係全心，係想俾即係個心唔係咁純正嘅人。咁呢個行頭就變咗好似一個笑話咁啦。咁呢個係一個煙幕手法之一啦。 但呢個咁多小動作係最後個目的咩咧？ 啊，佢就係嗰度，就係佢哋覺得係我已經諗咗 plan A B C D E 嘅啦，所以我而家咧就唔使玩啄，因為我諗通啦。我玩煙幕玩到最後咧，人哋講啦就係、是。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唔 in control 啊嘛，嗰啲外星人一降落，我都唔知點做，任佢話曬事唔得，我要 in control， 我搞個假嘅著陸又得，所有個外星資訊我撈好多係關於秘密基地啊、軍事嘅我哋揾啲外星人喺軍事基地底下做嘅所有呢啲唔太道德嘅實驗或者工程，我將呢啲咧就揾我嘅傳媒工具。就擺咁等到嗰個互聯網或者大家認識嘅所謂 UFO 資訊，其實咧得八九成唔係 UFO 資訊，係地球嘅政府軍部抌出嚟，等你認為研究飛碟咧，外星人資咧就係研究佢哋嗰啲半軍事化搞出嚟嗰啲資訊， 啲假嘢嚟嘅， 又唔係假，佢真係喺個。你咪基地裏面搞搞共嘅嘢嚟㗎嘛？ 就唔係純粹嘅外星人資訊。 你其實係研究緊陰謀論，半係搞陰謀論。好多人就分唔清，你研究呢啲陰謀論嘅資訊啫。地上嘅軍事人點樣同啲外星人搞埋啲唔好嘅嘢？咁其實真正嘅純粹外星嚟嘅資訊咧，就一成都冇。 咁人類咁怕佢嗰個外星人嘅資訊咧，係咪因為？佢嘅科技永遠唔及呢班外星人。 係啦，頭先就係講過就係政府第一個要揸嘅就係 in control 嘛。佢要 control 個世界，然後任佢話事，搞乜都得。佢呢件事就係唯一佢唔 in control 到嘅事。咁所以咧嗱，又知道佢哋嘅科技勁喎。 冇人知，冇人知追到佢嘅。 係啦，咁佢就諗咗好耐點搞，勁成點咧？就曾經有啲個案，唔止一個一次以上嘅，就係美國啲軍事基地，大家嚇整好多導彈頭噶嘛，係嘛？你睇下北韓幾嚇，用盡佢嘅辦法整幾個導彈，咁就自己好掂噶啦，咁我去打你啦。咁點？但係你諗下，如果你整完啲導彈對準你啲敵人，有朝一日有隻飛碟好大隻喺你附近，現俾你睇。然後咧，你準備打啦，你上去撳掣啦，嚇！啲導彈頭對住我哋自己啲首都喎，咁就例如啦。咁你驚？ 轉曬嚟對住自己。 係對住曬自己，唔係對住你啲敵人國家。咁你睇個飛碟上面有啲個案咧，直情係攤咗嘅，攤滿咗成個基地，好多重要嘅掣啦。你想撳都冇得你撳。咁點辦咧？咁即係人哋又喺度俾你睇到嗱。我好高科技，你喐都唔喐得。 你爭成皮。 你爭成皮。你想都想唔到點搞我。不過我係要談，我係要點你脈，等你咧唔喐幾分鐘。你諗下啦，反省下啦。你係咪好驚咧？下面嗱，我冇打你啊。你睇下我有幾巴閉，但係我哋又唔好似你咁衰嘅，成日過嚟打人。好啦，我玩咯，搞，冇辦法啦，開曬會啦 ，call 曬啲部長嚟。噗一聲飛走。 更加冇嘅富， 系啦，你都影到我飛走嘅可能，咁其實佢係想俾一個無言嘅信息我哋，我哋好叻，但我唔打你嘅，但我哋啲政府就唔得噶嘛， 但你咧， 咁 但我哋，但我哋咧就睇到好多書籍咧文獻都講啊，佢話咧我哋在而家喺而家為止咧。發現的外星人咧係超過成百種喎。 係啊，成百種㗎。 係啦。 我本來今日咧唔帶呢套 postcard 咧，就諗住帶嗰張好大，都咁大張嘅展板。係。兩張。 就將120幅 list 曬出嚟咧， 係啊， 就大部分嘅相擺喺度。 咁咧裏邊咧就有大有細，有高有矮，有肥有瘦，有唔同顏色。咁啊，係咪佢哋嘅來自唔同嘅星球、唔同嘅外太空 係， 咧？ 即係 係 其 嘅。 實嗱，咁啊，雖然頭先個問題就未答完，陣間又再補答。火星人咧，咁你嚓一聲咁出現得嗰半秒或者依稀嘅，咁我點去同佢分類咧？嗱， 係 有 咯，分類都係啦。 百幾千個個案，真係分下類好啲。最簡單分類咧，即係美國嘅軍部啊，前嗰排搞個聽證會，即係講8、9年前。就喺西岸搞咗一次，模擬正式嘅美國國會嘅聽證會咁嘅規格添，人物都好重磅嘅，多數係啲退休嘅軍部嘅人。嗱，我講完咧，你唔好搞我個退休金，你又唔好歧視我，唔好追我，唔好追曬我，咁就講好晒數㗎啦。 好吹散嘅， 係，咁就講好晒數，咁就一炸出嚟就講啦，講佢當年我係做咩工作，我咧就去執嗰個跌落嚟嘅飛碟。嚇，同嗰啲跌落嚟飛碟嗰啲外星人就傾偈，嗰啲記錄又咁。嗱，呢個咧，我嘅工作咧就係咧，同佢哋溝通嘅，同埋寫一個記錄。咁啊，有一個咧，就係懸崖石先生 Clifford Stone 其中一個係出嚟講嘅人。咁佢話咧，嗰陣時我哋個手冊，美軍嘅手冊咧就有大約係50幾族啦，即係同美。 記載咗嘅外星種族有五廿幾種。 同美國軍部有記錄嘅，即係同佢有交往，實實在在有50幾。不過過得幾年咧，就60幾咯喎。咁你感覺到嗰個速度 升得好快。 係啦，就係、是、只不過嗱，有另一個專家咧，當年就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度做嘅，咁佢都算係軍官，就睇到一個手冊咧，就係講點解歐洲咁多呢啲不明嘅飛行物體啊？咁啊有咩事啊？咁佢哋就研究，結果咧呢個報告咧個。總結一句咧，就係呢啲係對國防冇威脅嘅，咁就弊啦。呢個報告要殺，係咪冇威脅喎？唔得，一定要嚇死你哋，等你唔好搞。咁而嗰個報告裏邊咧，阿 Bob Dean 啊，Bob Dean 嗰個專家，而家都仲周圍講飛碟嘅，即係出去演講。佢話當年咧，到嗰個年代5060年代，佢哋美軍咧只係接觸到五六。即一隻手指數到咁多嘅外星族嘅啫，咁係60年代啦，下一檔，咁啊到我哋做呢個第一個聽證會，都係算係2000啦。咁喺40年間咧，就由幾個外星族就已經去到50幾個外星族，即係嗰段時間咧，就係、是、個個你講親飛碟，你作手 UFO 我都要啄你嘅嗰個年代。佢就由5個外星族4、5個去到50個啦。嗰段時間，你話佢做咗幾多嘢咧？嗱，聽聞又有啲係同呢啲好遠嘅外星做過交流生啊， 交流生 係 做過， 啊，做過晒啦。有啲即你睇下嗰啲好先進啊，好搞到好多嘢出嚟。我哋咧就被蒙在鼓裏，咁啊就到而家嗱，到而家我寫嘅，我寫到120族，就算網上你抄咧，都會抄到有啲好有系統咁寫到99族咁樣嚇。有一個 blog 寫得好精確，99族，即係佢就好服佢哋搜集資訊嘅能力，整理得好好。咁我就寫咗120族，因為有一啲唔係一定係同美軍有交往噶嘛， 系冇错， 係嘛？ 系 咁 民间交往都 係 得 啦。 嘅， 咁就120族嘅話，裏面有一半係同美軍 有外交嘅，能夠通信過嘅， 同佢哋 交流過嘅。 有個合作嘅啊，交流過嘅，喺地底基地同佢哋翻工嘅一齊。 你睇一年之外仲有？ 有嗰個咩 S 基地啊，Area 51唔 係 係一 啊， 區啦， 而家佢係真有其人，真有 真 件事。 有其事，因為到最近佢哋認真係有呢個外星基地啦，Area 51。不過佢哋唔會認係同外星人有合作嘅地方，就以前認都唔認嘅嚇。 話直情冇呢個地方，冇呢件 冇， 事。 但係又俾人哋影到你咧，嗰個山脈呢度點解咁反光咁多呢啲人工 係 金 啊， 屬結構嘅？ 點解咧？咪 係 解唔 啦。 到？ 解唔到，咁人哋咧好多人擒上個山就影晒，咁啊喺羅斯威爾Las Vegas 嗰啲地方咧都買 postcard 嘅，哇搞到咁你仲唔影？咁佢哋點咧？佢哋就拉闊啲個 Area 51個領域，拉到闊到咧，計個擒上邊一個山你都影唔到我噶啦，咁從此影唔到啦。但係呢啲相已經好多人屋企有晒 postcard 啦，我都有張啦。 好啦，咁啊，呢120幾族嘅外星人係唔係都係來自宇宙嘅各個唔同嘅星系咧？ 好啦，咁啊又翻翻嗰個點樣分類嗰120族啦？ 點分類咧？ 我就自己諗出嚟嘅。 嗯。 第一就梗係跟樣啦，因為我見得你半秒，我仲憑咩咧？就係憑你個樣噶啦。 嗯。 咁啊，呢個係最普通嘅分類，但其實都幾低 B 嘅。嚇，跟樣分咧就分人樣啦。呢個最重要一類嚟， 類似人樣， 唔係類似，係直情係人樣， 係即係人嚟㗎。 因為有好多 啊，你上次講 住曬喺我哋度㗎啦嘛。 啊，你上次講 尤其是係喺啲圈子，係要睇住你唔好發明一啲嘢毀滅個世界嘅嗰啲圈子嘛。咁啊，當然呢啲人通常個能量高啲嘅，你望住佢眼睛咧，你 feel 到肯定唔同啲。咁啊，人樣嗱講緊樣嘅分類，人樣啦，類人型啦， 類人型就係似人。 係啦，我哋叫嗱頭先講 human 啊嘛，啊我哋 human， 咁有啲類人型就 human 來。 human 來係咪我哋話見到啲隻眼好大，個頭好大？ 係啦， 嗰啲係 human 來。 大烏蠅眼，冇眼珠嘅，咁冇頭髮，冇耳仔，冇口咁滯，啲手都好幼嘅，好似佢淨係得個腦嘅啫，成嚿生物。咁呢只我哋好普通就係灰色，咁所以我哋叫 Grace。 小灰人。 係啦，小灰人我中意咁叫。Q 咁啊，但係真係有橙色嘅，有綠色嘅，嚇有啲淺啡色啊，咁咩都有嘅。有嗰個樣咧，有啲係起啲角，起下角嘅。我哋上幾集都見過啦，係嘛？ 嚇 Camille 嗰本書嘅書皮。咁啊，嗱呢個類人型。咁啊，另一種咧，我哋叫佢做龍族啦。 龍啊，一條龍。 Reptilian 啊，爬蟲嘅意思。 爬蟲類。 嚇，咁啊，我哋叫佢爬蟲人，好難聽。我哋唯有叫佢龍族啦。有啲係蛇皮咁樣起鱗嘅。但基本上咧，我哋見到啲事主畫出嚟都係其實係人嘅身體嘅形狀，有兩腳有兩手。不過個頭咧比較似啲係龍啲，咁樣呢度尖啲出嚟，有時真係呢度生到凹凹凸凸，好似有角咁嘅，係有啲真係起角嘅，真係好似西方嗰啲傳統嘅魔鬼咁嘅。係 啊， 你哋話係咪？ 但係個人嘅。嗰種， 但佢嘅身體係人， 人嘅，有手腳嘅， 直立兩手兩腳，個比例都係人嘅身體，龍族啦。咁但呢個龍族咧喺歷史上好多係好叻嘅人嚟嘅喎， 係咩？ 係啊，我哋東印度嘅龍族嘅人啦，咁我哋都話自己係龍的傳人啦，咁其實又唔可以話得佢咁多嘅，西方就話龍啊多數唔好。喺東方龍咧就好嘢嚟， 呢個咧有唔同嘅，係呢個唔同嘅嘅龍嘅觀念。 我解唔通呢度。 其實咧，我哋中國嘅龍咧就即係英文咧就叫龍就算啦，就唔應該叫 dragon。dragon 咧係西方咧嘅傳統嘅來源咧喺希臘哲學裏邊咧已經有㗎啦。 呢個字嘅字根係咩嘢 ？dragon。佢哋 Dracula 咧嗰個吸血僵尸啊，叫 Dracula 啊嘛， 呢啲後期 嘅 咯。 但係佢都係跟住呢個 dragon 啊呢個字咧嚟嘅。dragon 就 Dragon， dragon， dragon 咧就係一種咧爬蟲類嘅動物，喺希臘嗰陣時候咧就係啊大蜥蜴嚟嘅。咁佢咧好多種傳說認為咧係噴火啊，巨大威力啊，而且咧因為佢同人有作對，所以咧佢變咗有個 evil 嘅性格。喺耶教裏邊咧就將佢變成咧魔鬼嘅化身，或者叫巨龍、巨蛇或者巨龍。這個呢個咧蛇咧喺基督教裏邊咧好曖昧嘅。因為咧，同時咧，蛇咧亦係一個好嘅象徵，但同時亦係一個壞嘅象徵嚟喎。嗱，舉個好嘅象徵，你一講就明噶啦。你見過咧？呢個西方咧，由希臘開始咧，醫學啊，佢個 sample 係咩咧？係兩條蛇，一條拐杖。當年咧，呢個咧係一個咧，阿倫，你知係邊位？係摩西嘅大佬。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咧，呢、這個阿倫咧個手上咧就有一條咁樣嘅銅蛇嘅像。 而且咧好多時咧，摩西一高舉呢個銅蛇杖咧，就能夠醫療咗好多人，醫療好多病。咁啊，因此咧嗰、那個蛇咧喺希伯來嘅心目中咧，舊約啊，唔係係巨龍或者巨蛇嘅一種咧evil 嚟嘅，一種邪惡。而且仲係咧，同時佢係一個善良嘅醫好嘅神力嚟嘅來源嚟嘅。咁所以咧，佢又比較曖昧。咁但係喺中國嚟講咧，中國咧好早咧喺《山海經》度咧已經有龍嘅出現啦。有個龍咧就係好似而家我哋見到咧嗰啲龍咧有一個蛇身，呢個不嬲都有嘅。但係咧佢係唔係真係好似而家有角啊？有鱗啊，有爪啊，有尾啊，或者空中游翼啊，係咪咁樣嘅咧？就未必係。但係咧，因為佢係一種好活躍嘅天空嘅神物，所以咧喺中國嚟講咧，呢一種嘅係入四靈之首。四靈即係咧龍啊，啊呢、這個麒麟啊，鳳啊。龜啊，咁呢啲咧就龜係唯一一種咧。龜咧就唯一一個咧，真係喺現實生物裏邊咧仲有嘅。但係咧，所謂嘅龜咧，好多時咧， 啲叫咩四靈 嚇、 啊，我屋企養咗一四靈之一。 但係咧，有啲人咧就將個四靈咧嘅靈物咧，喺龜咧就加埋蛇落去，即係話嗰條嗰只龜咧本身咧。嗰、那個蛇嘅頭啊，就喺佢個龜嘅頭嗰度咧，附入咗。咁呢個咧亦係所謂北帝嘅形象啊。北帝咧就又係一隻咧蛇龜嚟嘅。 啊，其實條龍都可以為蛇，一條龍仲似蛇喎。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中國龍咧同埋蛇咧係。中國的龍呢就跟西方的龍呢又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這樣說西方的龍呢也有好的，又不是全部曳曬的，譬如舉個例子你就實知道了，如果你看打球呢有一隊叫威爾斯，威爾斯的球呢它的旗幟呢就是一隻紅色的龍， 係啊，佢哋嗰啲好多係 有一條脷伸出嚟，仲要開叉嘅添。咁呢只紅色嘅龍咧，紅龍咧係一隻好嘅象徵嚟嘅。咁不單止喺威爾斯嘅國旗啊，會用到呢只紅龍，而且咧喺亨利八世啊，同埋亨利八世嘅女，一路至到佢個仔詹士，佢個女。伊莎白一世，瑪麗皇后，瑪麗一世都是用緊其中紅龍咧作為佢其中一個 sample 嚟嘅，所以咧皇帝用啦，咁唔會好，唔會曳啦，唔會皇帝認自己係衰人喎，係嘛？ 咁威爾斯同中國都係嗬？ 係啊，威爾斯同中國係都係天子都係龍，但係佢嘅龍咧就唔係我哋嘅龍。佢嘅龍咧係獸形嘅，即係有四隻腳，一個咧好似狗嘅，好似一個豹啊狗啊咁樣嘅形狀嘅。 見好多校 章 啊、校徽啊、 飛 球 啊、 球隊啊，好多都有嘅。 係啦，呢個就係英國嘅傳統。咁所以咧，呢個傳統咧又要追溯到好耐之前咧，有一種咧叫做Celtic 文化。 Celtic 嘅音樂好中意 嘅。 Celtic 文化咧， 半中半西咁 嘅。係啦，冇錯。Celtic 咧就係最早咧喺歐洲嘅中部，咁亦傳到去咧英國。咁而家保留喺英國同埋喺呢個中部嘅歐洲，因為 Celtic 文化，佢咧有巫師啊，正話我哋講過啦，有Wiccas。有你大約你睇過《Harry Potter》，《Harry Potter》就講好多嘅巫術啊，好多神話咧，都係 Celtic 嘅文化裏邊引申出嚟嘅。佢有好多咧喺 中世紀之前咧，被呢個基督教嘅羅馬帝國咧消滅咗，所以咧，佢嘅廟啊同埋佢啲神咧冚唪唥咧都俾人趕盡殺絕。咁而家要復興啊？ 冇見到一個有啲嘢睇下嘅廟有冇咧？ 我睇好難得到 Celtic 嘅文化嘅廟啊，同埋神像噶啦，因為已經差唔多滅曬噶啦。但咧 Celtic 嘅神話咧仍然保留，好多保留到佢嘅神話同埋佢嘅英雄。咁呢個咧喺我哋睇《哈利波特》咧已經咧係可以發現好多嘅。咁啊～這個呢Celtic咧仲有佢有一種巫師叫 Druid，Druid，個 Druid 咧就有女人有男人嘅喎，咁咧就作法嘅，識有啲作法。譬如而家咧好多人話有啲叫 love spell， 就令到咧啲人迷戀你啊，嗰啲啊好多係呢個Celtic文化裏邊嘅。遺傳落嚟嘅殘餘嘅一種咧作風嚟嘅。 嗰啲音樂真係好靚。 音樂冇一定啦，音樂咧而家咧就保留咗但係咧中世紀時，因為咧呢種係入於異端啊，外教啊，按 pagan 洗清嘅殺菌啊嘛。 pagan 啊， 我算 pagan 啊？ 係，呢直情係 pagan， 唔係基督教就係 pagan 嚟嘅。 哦 ，OK。 所以咧 ，pagan 就受到好大嘅。迫害嘅，尤其咧滅亡嘅時候咧， 真係好多種喎，唔係一種喎。 係啊， 咁係解一種原始宗教。 唔係 ，pagan 係好多種，總之唔係基督教 嘅 就 pagan。 總結嘅字眼嚟嘅。 係啊， 即係解異教異端 咁。啊，異端，異端同埋 pagan 有唔同嘅。異端咧就係同埋大家係耶教。 啊。 但係咧有唔同嘅解説。對耶穌的身份有不同解說，對聖母的身份有不同的解說，對整個教義很多不同解說。咁咧以個 church 即係教會，當年咧未曾 confirm 教會作為一個核心的組織之前咧，就太多教父啊，太多 godfather 咧各有各人的學說。咁因為呢學說咧。一不同咧，就引起咧大公會議咧嘅爭辯啊！大公會議爭辯唔緊要，爭辯完之後咧，輸咗一段嗰、那個就結啦，嗰、那個、就會列為異端，就俾人趕絕。同埋咧有一個好重要嘅 政治化啦，咁就 政治化 excommunicate， 即係破門律，將佢咧趕出，喺流放出去。 哦， 你都明啦，呢個咧就係中國警教嘅來源啦。呢個要慢慢第時再同你即係講到宗教嘅時候，好多呢啲故事。 警教 即係 基督教。 基督教係base 嘅，佢鬥輸咗嘅一個教一個 godfather。 歐洲鬥輸咗。 喺歐洲鬥輸咗。即係佢個涅斯底利啊，呢個咁樣嘅教父鬥咗之後咧。他就被趕逐放咗出去，那他那些人咧，佢個宗派的人咧都是敍利亞的敍利亞的宗派人。咁呢班人咧就喺唐朝時候咧，嚟咗中國，嚟咗中國之後咧，就用咗呢個葉斯底利佢嘅學説嚟變咗咧，中國嘅警教，喺傳咗嚟中國。咁最重要咧，最重要嗰陣時係唐朝皇帝。是信奉，咁啊，所以咧，佢唔係入得去民間，仲唔能夠造成一個咧宗教傳播嘅力量。 咁唐朝都冇佛教，即係話唐朝個皇帝都開放。 唐朝皇帝咧， 收幾個教 嘅。嗱，因為佢本身咧，唐朝道佛。甚至乎警教咧都有傳播落去，傳播落嚟嘅，咁啊以呢個咧佛同道咧為準。但係咧當然呢個警教， 我哋唔會開會，跟住邊個就要被放逐㗎。 係我中國未，中國唔會嘅，中國冇咁樣嘅。啊，鬥唔贏嘅，至多唔撈嘅啫，還俗嘅啫，唔使死嘅。而家要死㗎，大佬。 嗰陣時嗰啲啊？ 二端啊？咩叫二 哦， 端邪说啫？ 即系 二 话，如 端 果放咗你，放过你条命，好好噶啦， 已经 咁 好噶啦。 哦。 二端就死嘅，好多系死嘅，烧死添啊！当你系魔鬼啊，烧死你嘅，即系你乱噏啊，大佬。 哦。 你够胆话耶稣唔系人喎？耶稣又唔系神喎？咁呢啲唔能够俾你存在。咁啊，卒之咧，教会 confirm 晒所有嘅会打工会议之后 confirm 晒所有嘅所谓教义啊， 啊， 叫做教条啦。 嗯， 所以我有教条咁嚟嘅。 嚟嘅呢个字眼咁嚟 啊， 嘅， 系 啊， 就已经有教条啦。 嗯， 而且咧，圣经系唔能够改嘅。所以咧，你听到有本书个名点解叫做新约旧约全书咧？乜叫全书？旧新圣 新 经 旧都摆埋啦，唔好又叫新又唔好叫旧，两样摆晒啦。 唔系咯， 字面咁解咯。 全书嘅意思 我 咧， 又唔合格啦， 个全书嘅全字咧，好容易，好重要 哦。 嘅，就系你唔能够多只字，又唔能够少只字。 嗯， 佢系咁多只字，咁多只字。 我呢个几多世纪以前嘅 系啊， 定嘅全书啊， 定咗噶啦，由72个72字改，将佢变成古希腊文之后。收尾咧，由英國皇帝叫 James Version， 啊， 你聽過啦？James Version，佢就譯咗呢本英文嘅定本。咁呢本定本咧係唔能夠改嘅。如果要改，你要得到教會嘅批准。 嗯， 因為好多人你同佢睇過，你冇改到佢嘅含義啊嘛。因為任何嘅嘢唔能夠多。咁仲有咧兩條條例。係好出名嘅，一條咧就叫 enforceability of Bible， 聖經無誤論 ，enforceability 即係唔能夠即係冇錯嘅，唔會 force 嘅。一個咧，第二個咧引親咧，第二個總結叫教皇無誤論，個 pop enforceability。而家咧第二條咧已經慢慢淡化啦，即係話咧。教皇咧成日代表咗成個教會嘅最高權力，佢講嘅説話咧一定係最合最啱嘅。呢個咧又暗中定咗一個專制，係啦，終審啊，佢係終審嘅，冇錯，就係呢個 enforceability of pope。 終審權就話，法庭話唔得。 咁其實你睇下而家咧好多咧，其實咧即係參照呢個基督教呢個。呢個教會， 你講法律， 乜嘢都係啦。 啊， 好，繼續到你。 我哋講咗去呢個，講緊係邊樣咧？講緊外星人嘅樣， 係外星人嘅樣， 跟住樣分，咁啊有人形、有類人形、有龍族。哇，一龍族講到咁遠。咁啊，都補充少少，既然講咗咁耐嘅龍族，即係如果當呢個地球24小時咁耐嘅歷史啦。我哋人類喺地球咧，係佔最尾嗰幾秒鐘嘅， 係啊係啊，係 嘛？ 係啊。 咁啊，之前嗰啲咧，係咪叫全部定大部分咧，係算係恐龍嘅時間嚟嘅喎？ 係啊，係 嘛？ 嗯。 咁所以我哋咧，即係天生就係同龍咧，就爭地球。 嗯。 咁喺嗰啲外星信息，即係例如啊，杜比隆夫 Billy Meyer 呢個瑞士嘅， 瑞士最出名嘅一個， 最出名嗰個 呢個肥佬見外星人最多 嘅喎。接觸嗰個又上飛碟，又寫好多意願。佢哋都講嘅，其實咧就個宇宙咧就係有仗打緊嘅，嚇就係人樣嘅外星人咧，我哋呢個人族啦，就同龍族咧就喺好似係積累星，就喺某個係唔知積累星定天琴星，就係打宇宙戰嘅。咁我哋人咧就喺嗰忽咧就節節敗退，係 哦， 咁就敗退，退到有啲咧就退咗我哋呢批啦嚇，就退咗嚟地球。 哇！最早唔係喺地球演化出嚟嘅。 啊，我哋梗係唔喺地球演化啦，我哋喺外邊 移民過嚟嘅。 過嚟，而且我哋地球係超級多嘅品種嘅，差唔多係一個 DNA 圖書館嚟嘅。 哦。 嚇嗱，你諗下，植物嘅品種幾多？ 嗯。 動物嘅品種幾多？人嘅品種都係超多。 嗯。 而且整個環境係好豐富嘅。 嗯。 咁佢哋其他外星人講咧，就話我哋個星球冇咁多種嘅人種嘅。 嗯。 個環境係單一啲，譬如話只係熱帶嘅氣候嘅樣嘅，咁佢差唔多成個星球都係。 嗯。 我哋都唔知點解乜嘢都 咁啲氣候唔 好 同咯， variety 嘅， 好多 variety 嘅，係好多 variety 嘅，無論天氣啊、地理啊， 嗯、 啊我哋嘅 vegetation 即係 都係好多嘅， 係啦，乜嘢都係咁多。咁但係一就差開少少啫，因為咁豐富嘅一個環境咧，咁個宇宙呢一個，我唔敢話成個宇宙呢一忽咧，嗰啲打交啊，嗰啲即係要拎走佢啊，費事喺我哋個社會打交搞事嘅，即係叫做叫照坐監嗰啲咧。就拎咗嚟呢度坐監嘅， 係咩？哦，呢個監獄嚟嘅， 又可以咁叫， 嗯， 即係嗱，我哋個社會都係㗎。如果好開明嘅社會咧，嗰啲搞事嘅人其實喺一個教育理論嚟講咧，嗰啲搞事要再被教育嘅人係擺喺一個環境更加豐富嘅地方，等、 嗯、 佢再學到自己學多啲嘢， 快 啲， 冇錯，啱， 進化改提升。 啱、嗯、 咁，佢話呢一忽咧都係宇宙嘅監獄嚟嘅，咁啊，咁好啦，咁啊講緊好多人種品種。咁啊，有龍族啦，但係、啊、我哋夾硬話自己係主人，其實就坐咗呢張凳，呢、這個地球呢張凳都未坐熱， 未坐熱先， 未坐熱，人哋就話我要打翻你走嘅。 嗯。 咁亦都因為咁咧，咪話呢個2012世界會變嘅、 嗯， 會大反海啦。咁亦都係好多龍族係趁住呢個機緣咧，嚇幾時咧潛行、 嗯， 然後慢慢趁時機係反海嘅。 嗯 嚇，咁啊。好啦，就仲有第有一啲咧，就係動物樣啦。有啲個案 動物樣係意思 狗頭、鹿嘅頭。 哦。 但嗱嗱嗰啲女仔咧，原來嗰個地球上面嗰個動物嘅性格，如果佢係外星人咧，都係嗰個動物嘅性格。 哦。 嗱、這、呢個 Wendell Stephen 嚇係。只貓咁嘅就貓性格。 哎呀，我未見過貓外星人啊！大家係咪真係有貓星人咧？真係想有啊！因為我哋啲電影講曬貓星人。 嗯，係、嗯、啊。 問下 Jack 嗰啲。咁啊，有一個個案咧，就 Wendell Stephen 搜集翻嚟，佢真係畫曬嗰個窗門外邊好星空嘅。咁嗰啲人坐喺度咧，就係女仔頭喎。佢、 哦、 個生活好寧靜，就好似女仔嘅性格咁。 嗯，咁佢哋係食草定係食人嘅糧食？ 我冇心機睇曬成個故仔，我立下本書。但係 Wendell Stephen 嘅個案咧，就好信得過，因為佢真係好中立咁去搜， 係、 佢只係一個。剛剛調查咧，佢就將佢輯曬出嚟嘅啫，就佢係第一個去睇阿 Billy Miles 啊瑞士農夫嘅個案，第一個調查人。咁啊，仲有啲係機械樣啦。嗱，我哋咧就應該攞呢張出嚟講下嘅。呢張就係嗰個個案，呢個係一本書嚟嘅。睇下先，可以咁樣咧。 睇到 係睇到 D 啦。嗱、 嗯， 呢、這個個案一本書集曬所有嘅證人講。他們見到的外星人的樣子、 嗯、 時間、地點、主角的人物、 嗯 啊、或者再加多 少很奇怪的岩輪也有手有腳 是的、就是、你應該是會離不開這個人的肢體 的,、 嗯、 的外形的、 嗯嗯、是的比例不 同有些是動物樣、啊嗯、有些是真的機械頭、啊 嗯、 這個真的好像小老寶 這 隻會飛的、 啊、我飛的、 啊、這樣飛的、 嗯 呢、這個咧完全純水人樣啊！啊、 嗯、 呢、這個似螳螂啊！ 冇衫著嘅。 我嗱呢個咪著衫咯，嗰件衫係不重要嘅、 哦。 件衫係為咗令你覺得舒服。哦、你著衫，我都著下衫俾你睇啦。 即唔係佢本身唔需要著衫嘅。 其實佢本身佢咁高科技，霎一聲就飛咗上天，霎一聲去第二個空間。 嗯。 使乜要衫啊？ 嗯。 咁但係佢有啲 靚啊嘛， 無縫嘅天衣有。哦天衣無縫呢個字都係因為呢啲個案喺中國 嚟 嘅，得翻嚟嘅。 嗯， 嚇佢哋係講我哋係真係有條無縫嘅拉鏈，成件衫係冇一個位有扭有扣有縫線，冇嘅。啊，早期50年代嗰啲事主話形容佢哋嘅衣著或者究竟係身體定係 彩色定係純色啊？ 多數都係純色，灰灰地啊，我哋究竟係衫定係身體，佢哋分唔出。 個 唯有就話啊冇縫嘅衫啦，如果你話係衫咁，咁、 嗯、 但係啲個案話嗰件係衫嚟嘅。 咁呢啲有冇年輕啊年老啊嘅分別咧？ 有嘅，有嗱睇阿 Billy 嘅個案咧，其中一個老師佢11年一個老師啊嘛，啊第一個老師咧叫做 Pata， 其實就係七姊妹星裏邊一個有啲地位嘅領袖。咁後嚟咧，再多兩個老師，最尾嗰個咧就係佢個女 Samia 先，咁就係嗰個金髮靚女，咁啊，佢他咧就有畫過佢300歲同埋700歲嘅樣， 哦， 啊，咁700个岁嘅人 會 咧， 死亡嘅定？ 会嘅。听讲佢哋就佢哋话啦，平均年龄点都有3、4位数字嘅千岁嘅。 咁犀利！ 吓，咁啊，嗱呢啲系佢哋见过佢个个案见过嘅靓女啦， 哦，从 好 中 多 国 喺飞 到， 碟啊，埋啲啊，你睇清楚啲，喺飞碟上面影到嘅靓女。 会唔会同我哋？ 咁佢話係蒙啲啊，因為上面個電磁場唔同樣咁話。 我話咪同我哋見到嘅鬼妹一樣樣， 可以咁講啦。咁所以咧，我都呢個樣幾好啊！ 係， 外星靚女咁嘅話，我哋都可以整翻個外星靚女 look 啊。 嗯。 咁啊，喂，講你睇下，我哋話攞呢個海報 postcard 嚟睇呢個香港嘅港。 嗯嗯。 呢個懷疑係東頭村同埋喺山頂影 哦，系啊，系啊。 呢啲咁啊，另一個啦，嗱，又睇下另一個個案啦。 嗯。 呢一個咧就係比利時嘅，對得準啲先，比利時嘅個案嚟嘅。咁啊，一隻好似足球場咁 依睇唔 大嘅 到， 飛碟， 我系而家睇 你 到 點知 光。 可能好似足球場咁大嘅飛碟？啊，咁啊，成日飛過喺比利時70幾年嘅時候，咁因為佢成日飛過咧，咁啊民間就同官方係第一次合作去做嗰個研究，即係佢揾民間嘅專家。咁個結論咧就係，1989至1990年代係出現咗成100幾次呢隻飛 百 碟， 幾次啊？ 百幾次 咁點樣？ 家型啊，足球咁大嘅飛船，證人都1000幾個。 哦， 咁唯有做個總結啦，做研究，又話係對國防冇威脅喎。 哦， 咁其實咧， 咁佢冇害嘅， 你係咪覺得聽到兩種好極端嘅聲音？ 係， 所有正式早期嘅研究，無論係北約、NATO 或者比利時政府，都話係對國防冇威脅。但係點解到今時今日，我哋成日聽到咧，哇，好驚啊！就係食咗你嘅咁。咁你自己，我哋自己就做一個衡量，究竟邊一樣係真，邊啲係煙幕？ 有啲係煙幕嚟嘅， 就後期呢啲咯。你點解荷里活嘅電影一路做落嚟都係？哇！啲外星人咁差咁奸嘅咧，佢就要 back up 佢哋嗰個 statement 啊！啲外星人唔好嘅，咁呢啲咁嘅個案對國防冇威脅，梗係收埋佢啦。 不過咁樣喎，係咪真係全部120族都係冇侵略性嘅咧？ 好啦，咁咧就要提翻嗰個分類啦。咁當然唔係啦。嗱，頭先就講樣啫。其實咧，如果講分類咧，我哋要分佢個動機啦。佢喺我哋歷我嘅分類下，佢哋嘅動機，即係話佢係忠嘅定奸嘅，又分下佢哋喺歷史上有冇出現過。因為我哋喺歷史宗教傳說原住民嘅説話裏邊咧，係另一套好唔同樣嘅嘢。 民間有唔同嘅講 係 法。 啦，民間咧唔係好叫飛碟，其實飛碟現象係 nothing new。不過我哋戴咗科學眼鏡，又俾個科學啲嘅名詞，又將以前歷史上所有嘅嘢咧。我哋用一個飛碟學眼鏡再重新 scan 一次，咁解嘅啫。咁所以呢一樣嘢要睇嘅，咁呢個可以講係一個時間角度，你以前嘅嘢睇一次。咁仲有另一種分類咧，就係佢嗰個文明嘅級數。其實呢個先係最重要、最終極應該用嘅分類嚟嘅。 係，冇錯。 咁啊，呢個文明嘅分類咧，就當然好難搞啦。我見你2秒，我點知 點知咧？係啊，冇錯。 咁佢就用一種方法，一個依歸，因為有啲個案都有啲餡嘅。咁啊，用一種嘅方法去分類，就係佢哋點樣用使用能源。 哦， 嚇，佢用呢個方法去做一個大準則去分佢個文明級數。咁有啲專家就將佢分成好似3定4級。咁啊，0、1、2、3級，咁有4級啦。咁大致咧就我哋梗係最低個級啦，用燒地球嘅能源，仲會污染自己個地球嘅方法，咁呢個能源級別就最低。咁又另一種咧，就係用到整個星球嘅所有嘅能源，即係地熱啊、太陽能啊，總之 access 到嘅能源你都用到。咁第三種咧，就係佢哋用咗呢個佢哋個星系裏邊嘅能源。咁。可能係包括嗱，咁如果我哋咧就係太陽能啦，可能用到好神乎其技嘅咁咯。咁啊第四種咧就係用到整個宇宙嘅能源， 呢個最犀利。 係呢個最犀利。啊，咁其實好多如果係用宇宙嘅，用頭先講話推進嘅系統入到大氣層有幾種方法， 出咗個大氣層，去咗出邊之後有幾種方法。咁啊，其中最重要一種咧，佢哋講嘅就嚇我淨係識 call 嘅啫，就係用電磁能electromagnetic wave。咁呢樣嘢咧就好似波咁浮嘅。咁好多飛碟你睇佢浮喺上面，你點解覺得佢好似個渡海輪浮喺啲水度攞下攞下嘅？係啦，其實佢係浮喺一個電磁牆嘅網格嗰度嘅。咁出邊都有嘅，出咗去你認為真空嘅太空咧都係有嘅。咁啊入到太大氣層咧，佢哋其中一種用幾種方法，一種咧就係用嗰個真空，即個飛船佢整一個真空嘅包住佢嘅牆。如果佢想向呢邊飛咧，佢整到個真空呢度大啲，咁佢就被吸咗去嗰邊咯。你越大個速度越高，咁亦因為咁咧，佢係唔需要減速嚟去轉彎嘅，佢就將嗰個真空嘅牆歪啲去嗰邊，咁佢去嗰邊飛啦。 咁佢自己就會去轉啦。 係啦，佢唔使減速，使乜減速啫？我將呢個真空嘅牆喺呢個位嗰度轉嚟轉去啫嘛，喐少少佢就歪噶啦嘛，咁。 即係呢個就係高度文明啦，高度技巧啦。又唔污染。 咁啊，仲有一個咧，即係仲好多嘅。其中一個我最記得嘅咧，就係50年代有一個喺 Area 51做嘢嘅人叫 Bob Lazar， 佢就貪玩，就嗌啲 friend 咧就去睇飛碟。哇！逢星期三晚3點，我帶你哋去睇，選之後俾啲 secure 捉到。哇！你公開啊？咁嗰個年代唔得噶嘛，想追殺佢。佢為咗保命咧，就將啲嘢喺揚。佢就認為我越揚得出嚟，我越變成一個公開人物咧。 你越唔敢殺佢， 你越就唔敢殺我啦。你殺咗你搞成粗空洞，你咪仲弊，咁你就會唔殺我保命。咁佢講佢其中一種推進方法咧，就係利用呢個我哋金屬嗰個周期表裏邊嘅元素115，就喺地球普通咁樣咧係唔穩定嘅，地我哋係冇嘅。咁啊呢個元素115，咁佢再冚一樣唔知乜嘢，就令到佢係有反應嘅。咁佢就喺個飛碟啦咁樣樣，個中間條粗嘅柱咧。通常個能量係個光咧，啲事主講係好光，啲光光到結到好似流體咁嘅粒質。咁佢就係呢個元素115咧，就係我哋推進嘅力咁。咁啊，其實有我哋發現嘅推進方法咧，係十幾種嘅，可能而家廿幾啦，唔知啦。咁係好多種方法，但係冇一種咧係去燒石油燃油嘅。 冇啊，咁蠢嘅。 冇燃燒嘅。 即係而家中香港人話，因為 一種係燃燒嘅推進嘅。 地球人用緊呢啲好蠢嘅方法嚟 嘅。係咁咯。好啊，好啦，咁我講咗佢飛碟嘅推進。我哋講緊咩嘅？ 咪就係講緊呢個點？由第一條題目問啫嘛，點解嗰啲 文明級數嘅分類？ 文明級數係。 係咁，呢個終極分類。 呢個中國分類，咁啊，佢哋根本有冇如果有文化，有科學，咁佢一定有文字嘅噃，冇文字佢唔能夠傳流咗啲嘢出嚟嘅嘛。 佢哋咧就唔係好用口講嘢嘅， 唔用口講嘢嘅。 係啦，咁佢個外星人見到外星人嘅地球，個心裏邊組織嗰條問題。那條問題大致是組織到去到他的意識的時候呢，那個答案已經是入了他的耳朵聽到了， 那麼厲 害，他都未問到出口，那個答案已經入聲到進去了，那即是你的速度是多快呢？所以是不是需要文字呢？他要的，那文字主要就不用來說這樣即時那種溝通，他都不用口頭，只是心靈溝通， 心靈都可以得的， 他根本就是心靈溝通。 即係所有佢哋嘅人民都係咁樣嘅， 大部分都係，因為佢話，但係佢哋都要學幾十種文字先落嚟同我哋溝通咁解嘅啫。咁所以我哋見到佢嘅時候，佢係比較 verbal 啲嘅啦。 識唔識講中我哋地球人嘅話咧？ 咪上次都講過啦，佢哋落嚟做一個任務，有一個個案，佢要學70種語言。 哇！ 即係話佢唔單止學德文，佢學埋你家鄉嗰個口音嘅文。即係唔單止學中文，佢學埋你嗰個41台山話先同你溝，先嚟見你嘅。 真係犀利。 係啦。咁但係佢哋學嘢方法唔同我哋啦。佢哋高科技 jam 入去，就練佢幾個鐘已經係差唔多講到啦。 即係唔使好似我哋咁讀書讀。 係、我哋十幾年嘅。超低啲啊！仲要讀到個個都抑鬱。 嗰啲人好一住就幾個鐘頭搞掂。 全部抑鬱。 幾個鐘頭搞掂。 不如。我哋嗰個教育處就好似美軍嗰、那個 研究飛碟嗰個秘密研究中心咁，不如我哋開個部門咧，係研究下高科技外星學習系統， 系 係 啊， 啊，做下前瞻啲嘅研究。我講緊文字嗱，呢個咧就係兩個從外星人個案裏邊出現㗎啦，你可以掹佢出嚟，我唔反抗，喺邊個地方？哇，攝喺裏邊，好啦，就咁啦。嗱，呢個咧係七姊妹星人嘅A 到 Z alphabet 咁啊， 哦，佢都有 但 问 系咧， 题嘅。 系佢哋有 alphabet，因为佢哋曾经都住过喺地球噶嘛， 哦， 佢 朱 唔 古力 想 啊。 同我哋地球人打仗，埋啲先睇得清楚啲数，少 哇，系 少 啊，我系喎。 佢每一个字母就相对于英文嘅 A B 定 C D E 系啦， 嗯。 夹硬相对啦，咁啊，从好得意喎，真系华星体咁样，咁啊。呢度都唔止26個字母嘅，咁呢個係七姊妹星人嘅字母，咁啊有一句嘢就好得意啊，佢哋同佢哋打招呼啊，叫互相間咧叫 Salome， 上咗未？ 誒啊中文中東嘅 Salome 都係一個打招呼嘅 系 説 咩？ 話，係啊 哦哦。 係啊，啊我記得我哋讀天主教下有首歌，Venu Shalom Aleichem Shalom，即係 peace 啊。愿你平安啦、啊！咁啊，呢个七姊妹星嘅文字，咁啊，佢哋如果记错嘢咧，佢有个超大嘅电脑 系咩？ ，so to say 嘅超大嘅电脑。咁啊，你知我哋而家都 AI 啦， 系啊，冇错， 你哋嗰啲净 仲 super super super 大众大 AI 众大众冇错， AI 啊，咁所以佢哋系用电脑多吓、啊，然后 一 佢 样 哋心 一 灵 样 沟 用 通咁攞翻个资 但 讯， 系佢电脑 讲 就做 嘢又心灵沟通，即系文字。都唔係唔用嘅， 就是、我哋嘅用我哋嘅电脑同嗰个佢哋嘅电脑就真系又比农蚊比啦，系嘛？ 应该系啦。咁就嗱，我哋即系 New Age 界都讲啊，我哋地球外边系有个 Ashakti，Ashakti 即系有一个资讯嘅 bell 喺上面，就系、是、呢个地球历史以嚟做咗嘅所有嘢都有记录喺上面。咁你话个电脑几大咧？ 完 咁就 全乜嘢人？ 系一个 bell 包住个地球。咁呢個可能就係我哋講嗰啲 super super super AI，個 AI 到盡咧應該好 organic，或者如果照咁演繹啊，佢唔係一個大嘅機器圍住個地球圈嘛，咁佢可能一個能量 bell 嚟嘅，能量帶嚟嘅啫，咁可能係 但你吸收晒攞 軟 晒 嘅， 嗰啲 唔係 嘢， 硬嘅， 應得 氣， 點啊？ 唔喺呢個空間，或者根本透明嘅一個能量嘅帶嚟嘅啫，啊咁啊。呢啲係已經唔係好機械嘅 AI，就正如飛船最靚嘅飛船咧，最勁嗰啲飛船咧，就唔係硬兜兜金屬嘅，係有機嘅， 有機嘅， 有機嘅係一個即係有一個個案，墨西哥嘅，我探過佢喺墨西哥嘅市，叫咩咧？啊，嗰個事主有張飛船嘅相咧，係好似個金桔搣咗皮。發橙色黃色光嘅，啊呢只，咁啊橙色黃色光嘅，佢咧其實咧就喺、是、一個 plasma 嘅狀態，就係呢只，會呢只喺一個 plasma 嘅狀態，佢又點飛上去咧？佢就將個人自己拋身，咁佢就俾佢吸咗入去噶啦。 係咩？ 入咗入去咧， 喺裏邊細蚊，蚊好細，個人都好細。 係啦，又唔知係咪大細啦。總之呢個船咧，佢入咗去咧，佢係只係見到每個人嘅能量場，即係見唔到眼耳口鼻嘅，就見到個 outline of energy。嚇，咁啊，佢就係影咗好多相嘅，嗰啲菲林咧就話：我幫你保存喺呢度，唔好擺地球啦咁。嗱，個事主咧就叫 Carlos Diaz。我哋咧就去探佢。咁啊，嗰隻船咧，佢話即管叫 plasma ship，光能船。咁啊，有好多船，佢哋都話咧。其實個船長同嗰隻船嗰個即係溝通嘅關係係點嘅？個系統咧就正如我哋個手同我哋個腦嘅關係，咁係有機嘅。即係個船長諗，我要開對門，咁嗰個門咧就會出現。佢唔用嗰對門唔出現嘅。咁佢諗嗰對門就出現，然後嗰對門就開，就正如我哋想拎起隻手，咁嗰個信息。就傳到落隻手度，隻手就拎起隻手。 哇！呢 咁呢 真 個 係科幻小説 係啦，呢只 喎。 係門嚟嘅。我想拎起個門，咁嗰個關係係有機噶嘛？佢話嗰隻船 做嘅嗰一刻咧，都唔係話去螺絲釘啊、畫藍圖，唔係呢只嚟嘅。 嗯， 你喺個腦裏邊組織好晒啦，咁就將佢顯現出嚟嘅啫。 咁犀利嘅，即係呢個又係一 咁 個 呢個 咧 AI 啊，呢啲係 真係巴閉。 係啦，嗰個最近嘅 AI 原來係有機嘅， 嗯， 可能再跳一步就做到生物㗎啦。 係啊，好啊，咁啊，今日咧講咗個幾鐘頭啦，咁啊 嗯。 時間差唔多，我哋咧要下一次咧，我再嚟揾你啊。你而家我教埋你咧，你平 系， 時點樣用呢個嘢？ 好， 咁啊，今次咧我哋用暫時用咗呢個咧嚟到同大家咩咧？同大家溝通啊。咁啊，而家暫時結束啦嚇， 好， 下 拜 次再見。 拜。